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的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第三节，存在及其相关诸词。我们要把握存在，然而却把捉到无法把捉处，是否该放弃呢？偏偏每时每刻都遇上存在者，而存在者必是在其存在中来照面，来缠绕我们。海德格尔凭一股犟劲儿，非要追问下去不可，即使关于存在最后只剩下一个空名，我们至少也得试着把留住这剩下来的最后一点东西。从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却不存在这一基本的问题，到了关于存在者都有些什么情况这一先导问题，更又退而求其次，先得问问关于存在这个词都有些什么情况。在形而上学导论里，海德格尔专辟了一章来讨论 SEIN， 这是个德语词，这个词及其相关词的语法和词源。实则对语词的考察远不止咬文嚼字，询问和确定语言的本质这件事始终是由关于存在本质的统治概念左右的。另一方面，存在及其本质总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存在、存在者、存在论、形而上学等词语将不断出现在我们这本书中。本节的介绍有助于了解这些词的历史渊源以及海德格尔对他们的理解和使用。同时，海德格尔也期望通过关于 SEIN 这个词的讨论，表明西方对语言的基本经验和解释是从一种十分确定的存在领会中生长出来的。顺便可以提到，海德格尔认为语法本身一般来说早就变成了一套技术性的工具，尽管如此，语法所处理的课题却是至关紧要的。德文表示存在的名词 DASSEIN 与动词不定式 SEIN 是一样的，为名词大写并带有冠词。谁源自谁，更广泛的说来，动词和名词谁源于谁，这一问题去掉其僵化的语言学形式，直连到语言的起源问题。不过海德格尔未向语言的起源问题追究下去。名词和动词的分野，像西方语言的所有基本语法一样，始于希腊人对语言的思考。海德格尔顺便提到，从思的诸种可能性着眼，希腊语和德语同为最强有力、最富精神性的语言。希腊人把语词分为ONOMA 和 RHEMA。 ONOMA 是人和物的名称，进而发展为 ONOMATA 狭义的指称实体。与此相对的 RHEMA 则意指言说、传说。这种分法与希腊人对存在的解释密切相关。 ONOMA 作为试制的敞开状态，是同 PRAGMATA 即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事情相连的，因此又被叫做 DELOMAPRAGMATOS， 即事物此类。而 RHEMA 是某种行动的敞开，所以与 PRAXIS 即行为实践相连，被叫做 DELOMAPRAXEOS， 即动作此类。这两种词类的结合构成了最基本的言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最基本的句子。行为和事物的区分体现出了一种对存在及其方式的关键领会。最初希腊人只用一个词，即 PTOSIS 来表示变革变位，直到语词被分为两类，他们才用 ENKLISIS 指称动词的变位，而用 PLOSIS 指称名词的变革。变革变位这种说法提示出语言显然也被当作了一种存在者，这与希腊人把存在看作某种存在着的东西这一立场是一致的。据海德格尔注释， PTOSIS 和 ENKLISIS 都意指倾跌，倾跌是从直立歪斜，而希腊人正是把直立、伫立、常伫不动领会为存在的。常伫者自由地弃入其界限的必然性。在这里，界限的必然性说的是存在者为针对非存在者保有自己这件事所必须的东西，自限才能立足。从而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就是 TOTELOS， 我们通常把 TELOS 译为目的或意图，据海德格尔讲这是误译。 TOTELOS 应在完满结束的意义上译为终结。界限和终结是存在者借以开始其存在的东西。沿着这条线索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加于存在的最高称号，也就是 ENTELECHEIA， 自持于终结和界限之中。后世哲学家和莱布尼兹以及生物学所说的引德莱西已从希腊思想坠落得远远的了。驻足自立于其界限之中的东西具有 MORPHE 或形态。对于观察来说，驻足自立的东西就成为在它看上去如何中，也即在外观中呈现自身的东西。事物的外观被称作 EIDOS 或者 idea 括弧形式、理念、理事。围绕着存在的上述种种意义，在希腊人的经验中融合为一体，而由OUSIA 或者是 PAROUSIA 标识出来。这个词后来被译作 substance， 英语的 substance 实体，实在是误人子弟。据海德格尔讲， OUSIA 是指某种东西在，本来在，临场，在场，在家，立于自身，并如是表现自身。所以相应的德文应该是 ANWESEN 括弧临场，在场，家园。对希腊人而言，存在根本上说是在场状态。希腊人首次提出存在者整体的问题，存在者整体被叫做 PHYSIS， 这个词呢因为出现的频率比较多，我就把它念作 physis， 它也不是英文，但是为了方便我就把它念成 physis， PHYSIS。 海德格尔注释说， physis 原意指从自身绽放的东西，就像说玫瑰绽放，玫瑰在绽放中显象，而又在显象中保持其为自身。按词典的意义，动词 PHYEIN 意指生长，这些词都是希腊人领会存在的关键词汇。相应的，不存在就是从这种常住于自身的状态走出来，即 EXISTASTHAI。 我们今天竟不假思索地用这个词来标识存在，它这里指的是英文的应该是 existence， 殊不知它对希腊人恰恰一直不存在。下一篇即此在篇将表明海德格尔用 EXISTENZ 这个词专指人的存在。从这里的提示看，人一方面像所有存在者一样也存在，另一方面却是借超越存在者整体的方式，以跃入无的方式存在着。我们将把这个词译为生存。Physis 本身却也是在某种升腾变动中有其本身的，它既然指在绽放中自持，就既包含生成变异，又包含持恒这一狭义的存在。绽放就是从某种原始的掩蔽状态绽放出来， Physis 从被掩蔽者中出离，从而才使被掩蔽者注定。如此出离掩蔽，则是希腊人所理解的真理 ALETHEIA。 存在去除掩蔽的过程却不是平安平庸的，而是一场开天辟地的斗争。海德格尔引赫拉克里特残篇第53来描述这场斗争。分裂与斗争为一切（括弧在场者）之母（括弧），它让一切破晓（括弧），一切起支配作用的保存者，它让某些显现为神明，另一些为人。他把一些造为奴隶，另一些则为自由人。 Physis 在这斗争中赢得自身为一个世界，存在者通过世界的威临才成为存在者的。可见 Physis 所指的绽放、浮现、 或生长不是种种自然现象中的一种。 Physis 既是存在本身，即存在者由之才成为且始终保持为可观察的那一存在。希腊人不是借自然过程经验到 Physis 的，正相反，他通过诗思对存在取得基本经验。基于这种经验， Physis 向他们开展出来。基于这一开展，他们始能窥测狭义的自然。所以 Physis 原本包括一切，包容天地人事，最根本的它指的是冥冥天命之下的众神。相应的 POLEMOS 也就是分野斗争，就支配着具有神性人性的一切。唯这一斗争才使原本的存在者相互针对而分野而划出等级地位。在这一分野中有裂隙、差距、广度和接损开场出来。干脆说，由于 POLEMOS 这样一种分野而分出世界。可见 POLEMOS 并不分割，更不扯裂统一，它建筑统一，它是收集和采集。而 Logos 或道，据海德格尔考究，原本也意味采集。所以他又说 POLEMOS 和 Logos 是一回事。没有什么东西在这场开天辟地的斗争之前就现成存在好了，这场斗争才开始发展出闻所未闻、言所未言、思所未思。这场斗争然后由创造者、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承担起来。这些人迎着那支配一切的力量推上劳作，阻断那力量，而在这劳作中开辟出世界来。随着这一劳作，支配一切的威能即 Physis 才开始驻停于在场的东西。存在者现在才开始作为存在者存在着。这一世界的形成过程即是本真的历史。但这却不是说任何人能够操纵 Physis， 人只能顺应 Physis， 借这种威能静止和运动出自原始的统一体，而又闭又开又显又隐。这种威能就是那仍不受制御却支配一切的莅临于斯的临场，而在场者就在其中作为存在者本在。这一段关于 Physis 的讲法就像是海德格尔的创世纪，会发生疑问的不止一处。例如，究竟存在者是在原始演毕中，亦或在 Physis 绽出之际，亦或在世界成型之际存在？究竟世界在 Physis 原始绽出之际，亦或在人的劳作中形成？我们不在这里追究，因为这些疑问将一直成为疑问。本书一章一章地写下去，存在、存在者、人、真理、世界这些概念还要一个一个细致讨论。存在者的发展和助力都由原始的斗争造成，而斗争停止之处，存在者虽不消失，世界却顿去了。存在者于是成了资料，成了对象，或供人观察的图像，或供人计算加工的东西。在希腊哲学里， Physis 含义已开始逐渐收窄，首先是往物理的事情这个方向收窄。不过心理的东西那时仍包括在 物理的东西里，与 physics 对照，从而使 physics 的意义受到进一步限制的，有 THESIS 即律令，有 NOMOS 即伦常意义上的规矩，有 TECHNE 即有所知的计划和生产，有历史。 Physics 后来被译为拉丁词 NATURA。 NATURA 的原意为诞生，但罗马人是在我们所说的自然这一意义上来理解 NATURA 的。希腊哲学语言被罗马人译成了拉丁文，希腊文原意及其包含的哲学力量就被毁掉了， Physics 也不例外。罗马人的翻译经基督教中世纪一直传到近代，而我们今天就是靠着这些词语去理解西方哲学的开端的。照这一理解，希腊哲学的开端就成了某种自然哲学，而我们今人相形之下倒远远超出了这一开端呢。做这种解释的人至少忘了一事，哲学是人类成就的不多几项伟业之一，而为伟大的开创才有伟大的事业，伟大事业的开创从来是至为伟大的。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